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24章，吐了。 李琴书在袁子峰的认识中，绝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去泡吧的人。他平时的娱乐活动非常简单，下班之后在家里摆弄一下植物，打扫一下卫生，然后看看书，偶尔看看电影，生活单调到令人难以置信。可以说在袁子峰看来，李琴书长这么大去酒吧的次数肯定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更何况是 gay 吧呀，而且还是周春口中所说的非常乱的 gay 吧。尽管心中那股别扭劲儿还没过去呢，可袁子峰也还是坐不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不能看着李琴书在 gay 吧里面堕落呀。玩玩喝喝酒这倒是还好，这万一被什么人看上拐走了那怎么办？李琴书那样的人，即便是去了帅哥如云的 gay 吧，那也绝对是最抢手的那批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黑着脸跟赵熙进了 gay 吧，果然遥遥的就看到在云逸旁边的李琴书了。他似乎喝得有点多，脸微微泛着脱红色。袁子峰离得远，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虎视眈眈盯着李琴书的视线，简直一点儿也不加掩饰。他理了理自己情绪，跟着赵熙走近。云逸正低声说着什么，听到动静抬起了头，然后笑道：“ 来了。”“ 嗯。” 赵熙特别乖巧听话地在云逸旁边坐下。 我带了我朋友一起来，不介意吧？ 袁同学。 云逸冲他挑了挑眉。 又见面了。 袁子峰简单的啊了一声，冲他点点头。李琴书像是喝迷糊了，听到袁同学三个字，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视线恍惚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袁子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也没跟他打招呼。 不过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带了个人来，我朋友喝醉了，本来想找个男生来帮忙抬一下的，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。 送回家吗？ 对，不过你放心，他喝醉了挺听话的，基本不闹腾，而且让干嘛就干嘛。 袁子峰不由得在心里冷笑，是吗？ 行，不过今天我朋友在这里，我就不抢风头了，英雄救美这件事就让他去做呗。 我也正有此意。 云逸笑了笑看向袁子峰， 那袁同学就麻烦你送你李叔回去了。 袁子峰一只手攥着李琴书的手腕往自己肩膀上一搭，轻轻嗯了一声，站起身来。李琴书浑身如一滩死泥般的瘫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一个大男人好歹也有130-140的体重，袁子峰使了些力气才把他拉起来，可万万没想到对方一挣扎又倒回了雅座。这他妈是喝了多少呀？叹了口气，袁子峰干脆一只手伸过他的后背，直接把他打横给抱起来。李琴书似乎有点感觉，挣扎了一下，却很快顺从地环住他的脖子，将脑袋埋入他的胸膛之中。这次喝醉了确实挺听话的。那我先带他走了啊。 去吧，你叔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给我妥妥的安置好啊。 袁子峰没理他，直接公主抱着出了酒吧门。耳边离那喧嚣的环境远了，他顿觉得整个人都松了口气。其实别看袁子峰浑，但却很少去那种吵吵闹闹的地方。李金书在他的怀里待得非常安静，像是睡着了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过什么过多的反应。袁子峰是开车过来的，把李金书放在副驾驶，俯身过去打算系安全带，却不想李琴书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虽然眼瞳还带着几分迷茫，但显然比之前有神了点。咔嗒一声，安全带被袁子峰给系上，李琴书突然开口问道： 你，我怎么在这里啊？ 来接你，你喝醉了，你朋友搞不定。 哦。 李青书迷迷瞪瞪的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袁子峰见他安静下来，也松了口气，真怕李青书这撒酒疯不让他送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李青书也没开口说过话，只是睁着眼睛盯着窗外不断闪过的风景，直到袁子峰一个急刹车，他这才吸了口凉气，苍白的脸色一下变得潮红了。李琴书只来得及说 抱歉， 然后哇一声就吐了出来。我去，狭窄的空间里顿时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呕吐气味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看向他，哎，不舒服？ 抱歉。 李青书连忙摇下车窗，抽了几张纸巾就要开始擦拭。他动作刚一动，袁子峰就在路边停下车了。别动。袁子峰说着，伸出手捏住他的下巴往上抬了抬，见他脸色还算如常，衣服脱了，先把我的穿上。李青书穿着的外套上全是他吐出来的东西，连裤子上都沾了不少。袁子峰扯了几张纸巾替他把呕吐物擦了，驾车扔进垃圾桶里面。回车上发现对方还没换衣服，打开后车门，袁子峰把自己外套拿出来。你把衣服脱了。李琴书没动，看上去有点尴尬。 不用，马上就到家了，我到家了再换。 你乐意我还不乐意呢，你这衣服还穿得下去啊？李青书看着他没说话，俩人就这么沉默地对峙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袁子峰的眉头越拧越紧，眼看着他是不会妥协的，李青书终于叹了口气，把自己外套脱了。袁子峰一点也不嫌弃地接过来，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把脏衣服扔到后备箱。再度上车，李琴书看上去依旧有几分不舒服，他捏着眉心望向窗外。袁子峰启动了车，这才开口询问道：怎么突然跑去喝酒了？ 工作上有点事不如意，吐了之后就好些了。 啊，你是好些了？我这一车的味儿还没散呢。 抱歉啊，我明天把你的车开出去洗了吧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我还没怪你，不过明天把车送去洗了这事儿可以有，确实味儿挺大的。李琴书又道歉了一句，没再说话了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